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进行，但是依然带不走那岁月的光芒。虽然这两天的天气真的很好，白天万里无云，有灿烂的阳光，但是天还是一天天的冷去。浓烈的音乐，但是依然会有那种寒风会吹走落叶的感觉，这些落叶好像在风中飞舞着。北京时间12月6号14点04分，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戴维加雷特的一首改编跨界曲《午夜圆舞曲》，音乐中有日出日落的变幻，见证着时间的轮回；昼夜的往返，见证着岁月的变迁。不知不觉快到了12月中了，而明天还是冬天的一个节气，叫小雪。不对，明天应该是冬天的节气是大雪。每到12月7号，我有3位好朋友，不同年龄段，他们都是同月同日生。所以在大雪节气，即使没有大雪纷飞，音乐中也有这样的感觉。无论是雪花还是树叶，在音乐中辗转落下。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 Have a holly jolly Christmas. It's the best time. 进入十二月份，带来冬天的歌。 I don't know if there'll be snow. Hello, Julie. Christmas cheer. Have a holly jolly Christmas. And when you walk down the street.Say hello to friends you know and everyone you meet. Oh, the mistletoe is hung where you can see. Somebody waits for you. Kiss her once for me. Have a holly jolly Christmas. And in case you didn't hear.Oh, by golly, have a holly jolly Christmas this year. It's hung where you can see. Somebody waits for you. Kiss her once for me. Have a holly jolly Christmas. And in case you didn't hear, oh by golly, have a holly jolly Christmas this year. 我在想，为什么 Michael Bublé 那么会唱 Christmas 的音乐呢？他的音乐其实很适合很多爵士曲风，但是每到十二月份的时候，这几年我都想听他唱的这些歌。Holly Jolly Christmas。我看到有人这样说，喜欢这样的轻快风格，好想跳舞，在哔哔啵啵的壁炉前，在咖啡香的屋子前。也许屋子里有一条烤火的狗，也许炉子上正冻着浓汤，也许面前就是你爱的人。 Somebody waits for you, kiss her. 音乐就是有这样的想象啊，爱冬天，所以爱这样的歌；爱音乐，所以爱冬天。 Oh, by golly, have a holly jolly Christmas this year.It's hung where you can see. Somebody waits for you. Kiss her once for me. Have a holly jolly Christmas. And in case you didn't hear, oh by golly, have a holly jolly Christmas this year. 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将古典和经典融合带给你。 回看一下，这首作品竟然完成了有100年时间。放在麦克鲍雷演唱的 Christmas 歌曲之后，一点没有违和感，因为觉得还是挺现代，也很符合现代人审美。也许我们单听它没有这样感觉，但是音乐之间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刚才我说了，这首作品是诞生了有100年，它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这也是普罗科菲耶夫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他的五首钢琴协奏曲当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一部。他创作开始于1917年，而最后呢是在1921年完成的。应该在过两天12月16号再演一遍这首作品，因为呢这首作品是12月16号在美国芝加哥首演，由普罗科菲耶夫本人自己演奏钢琴，而斯托克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来协奏。 Thank you. 是好过瘾呀。接下来来一首深邃的在你心中的梦幻骑士 The Impossible Dream。做过一期节目《追梦无悔》，关于音乐剧《堂吉诃德》。 To fight the unbeatable foe， 去做那不可能的梦想，去和那打不败的敌人战斗，承担那无法承受的哀愁，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 奔向那勇士们都不敢前去的地 方。The unrightable wrong， 去改正那无法修正的错误。 Pure and chaste from afar， 从远处献上纯洁的爱。 To try when your arms are too weary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This is my quest to follow that star。No matter how hopeless, no matter how far, to fight for the rights without question or pause, to be willing to march into hell for a heavenly cause。

雪花般轻盈，又似落花般缤纷。是的，就像刚才这是怪带虫提到的，没错 ，Maxim， 克劳丁幻想曲，好久没听了，好久好久，你有没有好久没见却一直思念的人？你有没有好久没听却一听再次觉得如此熟悉如此欢喜的音乐？你有没有好久没做的事再次做或回想起来依然充满着快乐，嘴角会上扬？12月，带给你温暖的音乐，在这温暖的冬日午后的暖阳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寒冷的冬季，又有些温暖的时刻，总会给我们带来舒适的安然和恬淡。来看看二班，安卓说了，提到北京的冬天，哦，先是小老头说，喜欢北京四季分明的气候，同样也喜欢古月带给我们的不同季节和情调的音乐。音乐有季节，你的心情有季节。而安卓说，北京的冬天既不像东北冷得那么纯粹那么彻底，也不像南方冷得那么阴郁那么冷冽，北京的冬天时而温暖时而冷艳，甚至有点暧昧。因为我真的没有去过这个北方啊，这个所以不知道北方的冬天就是那么纯粹吗？知道很冷，但是北京这两天虽然不冷，但是冷起来也非常纯粹啊。所以当很多的旅行的杂志或者书籍介绍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都这么说，北京是一个四季分明的都市。所以说到南方的冷是很冷冽，这个冽我觉得可能是阴冷的感觉吧，但是北京的冬天其实有不同的风采，有温暖的时候，有寒冷才有温暖，还有此时的冬日暖阳，也有阴阴的时候，在下雪之后，如果是阴天或者是潮气的时候。所以北京这座都市有太多的色彩给我们。又到了12月歌的环节，那这首你也会熟悉 Jingle Bells。 Merry Christmas ladies。 Merry Christmas Mr. Bublé。 Are you ready to sing a little Jingle Bells? Yes.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All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Bells on bobtai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we are dashing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ne-horse sleigh. All the fields we go, all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All the way. Bells on bobtai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h,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这首 Michael Bublé 和他的另外的一个学作 Climb 姐妹的组合唱过的 Jingle Bells， 我们接下来又进入到了 Prokofiev 肖斯塔科维奇。上半时段听到的是 Prokofiev 第三钢琴协奏曲，而这一段呢则听到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嘛，都是很冷冽的，尤其是钢琴有一种很爽利的感觉，适合在冬天听。哎，乖乖冲笑话我了，他同桌说，哎呀，小月老师没有经历过西北的冬季，冬天都空气都被冻得有了韧性，阳光也冻得感觉静止了。哎呀，还真的是没有去过。不知道今年冬天肯定是不出行了，看看吧，哪年冬天等疫情结束了，去看看冬天，北方的冬天。不尊重一下肖塔科维奇，然后念一下这个安卓的信哈。他说，我们东北零下30度呀，上高中的时候选择不住校，雪一场覆盖一场，路上如镜面，我骑车特别惊险刺激。哎，真的，我小时候也挺淘，我记得我小时候骑自行车在什刹海的冰面上还带过人，是不是很淘？所以说，可是在东北的路上，如果说雪一场接一场覆盖着路上如冰面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是很注意交通安全的，但是也很有意思，很有情趣吧。所以大家现在回想听到这些音乐，想到的都是自己曾经的小时候的感受，是不是啊？这时候应该有一首溜冰进行曲，溜冰圆舞曲，今天没带，过两天我给大家带来。 刚刚听到的就是肖塔科维奇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快板乐章二乐章。无独有偶，我们这几段上半时段听到的是普罗科菲耶夫，这一段是肖塔科维奇，都是俄罗斯的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当中都有一种我觉得是冬天的那种凛冽，或者整个的国家的民族音乐的风格带来的这种浓厚的味道。其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前几段音乐都很浓厚啊，包括一开始的音乐，包括改编的曲子，哎呀，我遭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取笑哈。哎，后面怎么怪大熊取笑了呢？哦，说我很怀念，怪大熊说还是很怀念西北的冬天，就像有人说过的，南方人是不怎么能够领略俄罗斯的文学艺术的，是这样吗？如果去过的话，会感受到的，关键要感受。少先黄牛也说，北方的冬天呀，最好赶不上大雪，领略一下鹅毛的雪后，才知道什么是东北的冷。这明天是大雪节气，不过我感觉明天也不像是要下大雪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提前在音乐中来感受一下，分享一下很多朋友记忆当中的东北的天气，北方的冷雪天。怪大熊说北方的冷是雪后或者寒潮时的西北风，那学过物理的朋友都知道哈，下雪的时候是会放热的，那其实雪停了以后才慢慢的冷起来，吸热嘛。给两位俄罗斯的作曲家来鼓掌，我觉得无论是肖塔科维奇还是普罗菲耶夫，刚才这首肖塔科维奇其实很像是普罗菲耶夫的这个彼得与狼当中的那个少先队员的这个段落，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不过在今天节目最后的一支曲子，我们来听一首清淡的，来自英国的歌手 King Singer 来唱的一首法国音乐千次华尔兹。 Au premier temps, je la valse, toute seule, tu souris déjà. Au premier temps, je la valse, je suis seule, mais je t'aperçois.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Me murmure, murmure tout bas. Une valse à toi tant,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de sortir des doux du côté de l'amour, comme si charmant une vase à quatre temps.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se à trois temps, une vase à quatre temps, une vase à vingt temps.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mais beaucoup plus charmant qu'une vase à trois temps, une vase à vingt temps, une vase à cent ans, une vase à cent ans.Une vase à cent ans, à chaque carrefour, au Paris, que l'amour réfléchit au bâton.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t'es patienté vingt ans pour que tu aies vingt ans et pour que j'aie vingt ans.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une vase à mi-temps, on veut se nos amants, dans son temps, vingt ans, te battez au roman. Au deuxième temps de la valse, on est deux, tu es dans mes bras. Au deuxième temps de la valse, nous comptons tous les deux, une, deux et trois.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Paris qui mesure notre émoi. Et Paris qui bat la mesure, nous fredonne déjà. Une valse à trois temps.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qui s'offre encore le temps de s'enfuir des doutes du côté de l'amour, quand c'est charmant une vase à quatre temps.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c'est beaucoup moins dansant, mais tout aussi charmant qu'une vase à trois temps, une vase à quatre temps, une vase à vingt temps. C'est beaucoup plus troublant,

平常在路上跑出租，一天跑十来个小时。好，在外边买饭嫌贵，说就拿这个，就拿这罐头，每天就放手口里边带两罐，然后去路边买点馒头，买点这个烙饼，啪 一 卷 得了， 就完了。 而且这打开以后还真香啊，做的盆盆香啊，真好。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它里边没有什么添加剂啊什么的哈。 对， 我看就是带鱼啊、水啊、油啊、糖啊、酱油啊、盐呐、佐料等等的，挺好。 就是它这个配料还是挺单纯的， 挺单。 这个确实它做的呢，我估计就是这个原材料新鲜， 对对， 所以它 没必要掩盖什么 啊，不用那么多的料去遮这个味儿。 对， 今天呢，这个带鱼罐头299，48罐，平常老人吃啊，或者说像我这样懒人吃啊，二两的这个量还是挺不错的 啊。因为这下半年各种的节能价值也挺多的，有时候咱们这个工作 忙 什么的，不愿意做饭了，来家里备点过日子嘛，是吧？ 而且这个鱼肉啊，您别说，还不像之前咱们印象当中那个带鱼就是特油，或者说那个吃有点柴，边角料什么的，这还全是整块的。而且您看，拿这个筷子夹起来，全是一块一块的。 对对对， 特别整， 这肉还挺有弹性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的，不是。 对，因为什么呢？它里边没放什么过多的这个料， 对， 而且它确实里边这骨头都碎了，不怕卡刺儿。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得订它两组去啊。这48罐。这个才299，这一大堆我得订去。这电话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